Hi, welcome to Chinese Pod. Chinese on your terms. I'm Jenny. And I'm John. John, 今天我们 intermediate 中级课程要讲一个很实用、很 practical 的话题。 That's right. It's about beer. 啤酒，对吧？ And specifically when the beer is a little too expensive. 在中国的酒吧，酒都很贵。 So in China, the alcohol in a lot of bars is pretty expensive. 对，那我们今天就听一下关于啤酒价格的对话。 All right, so let's listen to the dialogue about the beer prices. You 们这儿有什么啤酒？ 我们有生啤，你要试试吗？ 多少钱一杯？ 60。 瓶装的啤酒有哪些？ 很多啊。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国产的都有。 让我看一下酒单好吗？ 好的。 怎么这么贵？ 哦，这些都是进口的。 有促销吗？ 啤酒没有，威士忌有。你要来一瓶吗？ 我才一个人，喝不了一瓶威士忌。给我一瓶青岛吧，要冰一点的。 没问题，给你。 啊，40块就这么小一瓶？ 对啊，酒吧都是这样的。 你们真是抢钱。 好，这样你会像对话里的人这样说吗？你们真是抢钱。你们在 robbing, 对吧？ I probably wouldn't be quite so open about my feelings. 对，但是心里是这样想啊。 心里有。 好，那我们看今天的第一个词语，生啤，生啤。 Okay, so that's draft beer, right? So 生 is first tone. 对。 And 啤 is 啤酒的啤, right? 对的,第二声。 Second tone. 是,生啤,这个生就是 raw, uncooked 的意思。 Yeah, raw beer. 对。 That's draft beer. 好,那我们再看瓶装的,瓶装的。 Okay, so let's look at this word, 装。First tone. 对,它就是包装的意思。 So it means package. 对。 Packed or packaged in something. 是的。 So 瓶装的 means packaged in a bottle. 用瓶子装的。 Or in other words, bottled. 瓶装的啤酒。 So that would be bottled beer. 是。那我们再看一个国产的。国产的。 So 国产means country produced. 对。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本国这个国家。生产的。 Okay, so this country, so in other words, domestically produced. 对,国产的。当然在对话里面,因为在中国,所以国产的就是中国产的,对吧? Right, so in China, 国产 always means Chinese made, obviously. 好,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叫做酒单,酒单? 听过。 这个单就是一张纸的意思吗? Yeah, so 酒, we know it means alcohol. 对。 And then 单, that's like 菜单, right? 是的。 It's like a list. 没错。刚刚这样说的菜单我们比较熟悉啊。就是上面都是吃的东西。那如果上面都是酒呢?就是酒单。 Right, so that would be the drink list. 对。所以你如果在酒吧跟人家说给我菜单会很奇怪因为没有菜。 Okay, it just doesn't apply. 对，所以要用酒单。好，刚刚我们看了国产，现在我们再看进口的，进口的。 So 进口 means import, right? 对。 That's fourth tone, third tone. 是的。 进口。 进就是进入 ，to enter, 对吧？然后口不是这个 mouth 嘴巴。 It's like a port, right? 对，港口 port。进口的。反义词。 So 进口的 is imported. 对。 Just the word 进口 could mean an import, right? 是的。 But 进口的 is imported. 是。进口的。那么我们去买东西啊或者喝酒最喜欢促销。促销。 So that's fourth tone, first tone. 促 销 what does this mean exactly? 促进销售。促进就是 to enhance 的意思。 Okay. 销售就是 sales, 对吧? So sales enhancements. 对,那就是 promotion 的意思嘛。 Like sales and special offers. 哎,是的。有没有促销?酒吧里面经常会有哦,比如买五送一啊,或者买一送一。 So those are all different kinds of 促销。 对，但是在中国的酒吧里面呢，经常贵的酒，比如威士忌才有促销。 啊，威士忌，whiskey。 对，是一个音译，对吧 ？Transliteration。 Yeah, so that's first, fourth, fourth. 威士忌。 Whiskey. 那么这个 waiter 服务员当然很希望你点贵的酒了，所以他就说威士忌有，你要来一瓶吗？来一瓶。 Yeah, so that's something that's really common when you're ordering, not only in a bar, also in a restaurant. When you order something, you don't say 给我, you just say 来。 来一个，对吧？来一瓶。或者来一份。 Right, so when you're ordering, whether it's in a bar or a restaurant, get used to using 来。对的。来，好，那你如果一个人的话，肯定喝不了一瓶威士忌，有可能可以，喝不了一瓶威士忌。 Yeah, Jenny definitely could. 这个喝不了的意思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喝完。 Right, so you can't finish, right? 对。 You can't drink all of it. 喝不了一瓶威士忌。 So what would be the opposite of 喝不了？ 喝得了。喝得了。 Okay, so these are potential compliments here. 对。 So you can't drink it all? 喝不了。 You can drink it all? 喝得了。 Okay, good to know. 好，那你也可以把动词换成吃，对吧？吃不了，吃得了。 Means you can eat it or you can't eat it all. 好，在下面我们看一个点啤酒的时候很重要的语言，叫做要冰一点的，要冰一点的。 Now, why didn't you just say, 要冰的? 其实这个冰一点的意思就是你是更强调、更加重了。 So he's emphasizing that it has to be cold. 对对对。 So 要冰的 means I want it cold. 对。 But 要冰一点的 means like I want even colder. Quite cold. 对对对。 All right, quite cold. 要冰一点的。 All right, so in other words, not just not hot. 那么啤酒非常贵哦，40块就这么小一瓶，40块就这么小一瓶。 So 这么小is emphasizing that it's small. 对。 And then 就, what is 就 doing here? 就我们知道也是强调，对吧? Emphasize. So it's totally emphasizing that it's really small of a bottle. 你也可以说40块这么小一瓶，但是就一个是强调，还有一个是 connect, 连接。 Okay. 40块就这么小一瓶。 So it's like 40 RMB for this small of a bottle? 对。 Okay, and I have to say I can empathize with this guy. I've bought a bottle of Qingdao thinking it would be a big bottle. But in the bar, you get these tiny little stubby bottles. 对，所以你就可以说这句话，就这么小一瓶。对，然后你还可以跟他们说，你们真是抢钱。抢钱。 So 抢 means like steal, 对 like snatch. 对，抢是比 steal 更 forceful, 对吧？而且是那种 like rob. 对对对。 Not steal, rob. 抢，抢什么呢？钱，是吧？抢钱。 So it's like highway robbery here. 对啊，在中国的酒吧酒就是这么贵，没办法。 So if you're in China and you're used to drinking these big bottles of Qingdao, and you go to a bar, don't be surprised if you get a tiny little wimpy bottle. 对, it happens. 就到 supermarket 买两块钱一瓶，然后在家里喝吧。哎，是两块钱那么便宜吗？ 应该是三块钱吧。 哦，也不贵。那我们再来重温一下今天的对话。 All right, let's listen again. You 们这儿有什么啤酒？ 我们有生啤，你要试试吗？ 多少钱一杯？ 60。 瓶装的啤酒有哪些？ 很多啊，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国产的都有。 让我看一下酒单好吗？ 好的。 怎么这么贵？ 哦，这些都是进口的。 有促销吗？ 啤酒没有，威士忌有。你要来一瓶吗？ 我才一个人，喝不了一瓶威士忌。给我一瓶青岛吧，要冰一点的。 没问题，给你。 啊，40块就这么小一瓶？ 对啊，酒吧都是这样的。 你们真是抢钱。 这样今天的这一课我不是很熟悉这个 topic， 因为我不喝酒。 You don't go to bars ordering beer? 我去酒吧花40块喝可乐更不划算。 Yeah, that's kind of a waste spending 40 RMB on Coke 对、啊、 in a bar. 可是我觉得中国的酒吧就是特别贵。 Yeah, I think every bar anywhere is pretty expensive. They gotta make money. 啊，那你有什么特别被 rip off 的经历吗？被人斩的，欢迎到 ChinesePod.com 来告诉我们。 Yeah, let's hear from our users. ChinesePod.com, leave us your comments about expensive beers you've paid for in China. 我们看看哪里的最贵啊。 OK. 好，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As much as we love to talk about ourselves, ChinesePod. We'd rather hear what you have to say. A lot of my learning has come from the community of users that have been built around ChinesePod. It's Mandarin on your terms. ChinesePod.